好，第二节翻嚟星期二得到，咁啊，送走咗阿 Ben 啦，就大肥咧就翻翻嚟啦， 系啊， 系啦，咁啊，其实咧头先咧，因为讲要就翻阿 Ben 嗰个时间啦，就讲焗住讲个龙卷风啦，就冇乜点讲香港嘅事，因为讲咗佢啦吓，咁但系咧，香港琴日发生咗都有两单大事啦，就一定要讲嘅，咁啊第一单咧就都两单都系关于台风噶啦，台风大事就系咧有一个一行十人嘅内地旅游人士就去到呢个桥咀岛西贡啊吓，因为桥咀岛咧，我哋好细个已经有听过，但我从来未去过嘅。咁啊， 冰冰咁嘅声， 我都未。 俾人哋话食嗰啲咩，即系去打BBQ 啊，好多人话去桥咀岛 BBQ 咁啊，我都未去过嘅吓。 咪因为以前即系飞图个老细喺嗰度教佢先噶嘛，北海渔村啊。 哦，听讲系咩？ 哦，叶志明系嘛？ 吓，叶志明嗰阵时咪桥咀岛旅行咯，个包。即系去嗰度玩完之后咧，就旅游巴车翻落嚟就去尖沙咀北海渔村食海鲜咯。 哦， 吓咁嗰阵时咧， 好谂头啊呢条友。 咁诶，嗰阵时咧就张立基仲同紧阿叶玉卿拍拖，佢两个长住喺桥仔度唱歌。 哦， 我即系你冇参加过，你后生。 冇啊！张立基唱歌嘅时候，我读紧小学。 佢两个都未红， 未来偶像争霸战嘛，87年 未做， 未做更加早啦。 已经佢两个已经喺桥仔都载歌载舞啦，搭晒棚啊，烧烤炉乜都有。 哦， 而家就简单咗。 咁有啲 senior 啲好似大飞咁 senior 嘅。咁啊，我哋要讲翻桥咀岛咧，呢个一行十人嘅内地旅游人士啦吓。咁、有啲人话，我捻鸠啊！呢啲咩大风大雨去桥咀岛，咪抵你扑街啦咁样吓。 仲话着短裙去添啊？ 系啊。咁嗱，着短裙咧，呢个因为佢嚟嗰阵时唔知实打风噶嘛。坦白讲，我哋香港人咧，星期六都估唔到星期日会打八号风啦。 系啊， 冇真系谂都冇谂过噶。 星期六都冇话挂啊，仲话哎呀，澳门嗰边怕死佢会嘅，咪听朝早会挂八号波添。 系啊， 系咁讲噶。 星期五仲听到个同事同我讲话，哇，星期日啦，挂三号风球啊，心谂你都傻傻地啊，即系冇咁话佢啦。哇，点八号啫？ 系啊，一早挂我仲要，仲一早挂。咁咧， 而家都几大风添。 系风好大啊！我屋企咧平时打风就唔吹嘅，吹唔到咩嘅。嗰日咧啲窗口成日好似要扯出去咁样啊！我哋已经闩翻，即系咧走去闩翻个窗，如果话真系成个窗扯啦。 睇下你边度，睇下你个风向边度， 系 即系你住边度。我哋住大埔嗰啲就真系风平浪静。 哦，即系咁啱吹唔到咯， 连雨都冇。 啊，雨都冇啊！我哋大风大雨啊，好犀利啊！啲雨 啊，得个风边个方向？ 系啊系啊，即系睇个风向啦。 同埋机场咧就全程都咁大风噶啦。 系。一定多风啦！咁今次咧，呢、這个啲人就话，依啲大陆人啊，咁万鸠饭啊，点样？即系坦白讲啊，香港人咧，有时又唔系好明白呢个世界，因为咧呢、這个世界咧有好多叫做内陆城市啊，咁喺内陆嘅人咧，基本上佢哋唔知咩叫打风噶，因为内陆系永远都唔会有台风呢回事，最多你去到福建，去到。其实去唔到江西嘅，好少可以去江西嘅。基本上广东、广西、 福建、 浙江，系呢四个省有机会感受到台风。湛江即系广东啦， 海南岛 咯，系即系多麦 广西嗰边啦，即系广西嗰边啦， 系咯，即系广东，一系广西，一系海南岛。其实咧好少，即系大部分啊，除咗五个省之外，头先所讲嘅五个省，基本上其他中国嘅地方咧系好少机会接到台风嘅。 唔系啊，你话唔好话省啦，其实市一入啲咁唔通去到韶关都系广东 哦，韶关系啊，基本上咁咧， 清远何来仲见到风 咧？系冇噶，冇风嘅，你系沿海先有机会有风啫嘛。 咁你要睇下，即系当然有例外啦，但系基本上佢系少见嘅， 好少。 如果你话真系例外咧，就对唔住啦，最厉害嗰个风咧， 打到河南好似 系啦， 哦。又打到河南咁犀 利，去到河南。 其实打到河南唔系真系风到河南，系佢个雨云一路吹到过去，其实都唔系好似 已经冇咁劲， 个风都到嘅，但系就唔系好强。嗰次搞到咁大镬咧，系因为佢大雨。 其实个雨带去咗咯， 即系个雨带啫。其实啲风就 风咧就风尾噶啦， 吹唔到佢咁。 风就到嘅， 高香港嘅风声 咁又唔会噶啦。佢应该都系可能系到嗰度已经系 减弱，变 咗个热带低气压嘅啫。可能最多系咁嘅啫。 咁啊，所以香港人咧，即系有时又即系喂，嗰啲喺内陆嘅人，佢根本咧 首先未见过台风，唔知啲咩叫台风。二嚟咧，有啲人连个海都未见过嘅，你喺内陆居住嘅人都未见过海。 佢见到个湖，但系同个海唔同啊。个湖系平静啲嘅，但系个系啊冇浪啊。但系好似你嗰啲， 喂，你见我哋搭船啊？香港喂，港澳码头最明显，香港呢个特别浪噶，嗰个跳板啊。澳门唔会嘅，因为澳门咧落浅水，嗰、那个港系比较浅水嘛，所以咧澳门你上落就好平静嘅。香港咧上上落落可以去成米高噶，一上一落。 唔系因为佢仲有而家嘅维多利亚港系窄咗，变咗啲水流急啊。窄咗水又急，但澳门咧对出嚟全部都系已经系海嚟噶啦，系一望无际，所以咧佢哋唔急啊，个水流唔急，所以咧又冇呢、這个，即系冇呢个 风平浪静嘅，即系除非打风啦，打风啊啲船都唔开啦，系咪？嗱咁啊，所以這件事呢单嘢咧，人哋真系唔知噶嘛，咩事啊？系嘛？唔系即系你谂下啦，人哋都唔，我哋香港人都唔知星期日打风啦，咁人哋点知啊？咪咁啊 plan 咗嗰日去咪去咯？点知咁啱又遇到十号风球？佢哋星期六去噶嘛？啲嘢啲冇遇到咁多粮食，食晒啦，弹尽粮绝。 好彩唔系十号，就八号咋呢次？好彩就 唔系佢何况佢朝头早佢过去嘅时候咧，天文台都冇话会挂到八号。 系啊。 夜晚啊，星期星期六嘅五六点啊，都未话肯定会挂八号，话仲系夜啲挂三号啫。 系， 由头到尾迟啲挂三号，迟啲挂三号，点知话差唔多十点零十一点嘅时候先话听日八，听日会挂八号咁样。 系， 同埋可能嗰班大陆人咧去到桥咀岛嘅时候咧，佢哋又冇 Facebook， 微信可能又收唔到。 系，冇错， 你冇理由有香港啲资讯嘅系咪先？ 系啊，冇香港资讯嘅系。 系咯。 佢哋所有下載嘅任何軟件都冇香港嘅，啊，所以冇知即系呢個冇苦，呢個係即係意外嚟啫，係嘛？ 其實多嘅，而家其實大陸人落嚟香港行山露營多，你唔係慳錢嘅，係佢哋後生仔佢哋呢次組團咧，基本上佢都係網上組團，係唔識嘅。 哦， 係有一個人發起，跟住 而家多咗好多大陸人落嚟行山啊！我哋之前行 过，我落之前唔系啊，落上次打风咪有两个未行，咁唔知喺边度咯。 嗰两个就系啦， 奇怪啲 啦。咁有时有即系平时啲人咧都好多人落嚟行山，因为咧香港嗰个咧系全世界城市里面咧系唯一一个咧一个钟头内你可以由你城市嘅中心就去到森林，系全世界得香港噶咋。以前新加坡咧都系，但系新加坡选择咧拆实所有郊野公园。就变晒做成平地起楼，咁香港就唔系嘅，香港有七成嘅地方都系郊野公园，所以咧， 迟啲可能冇嘅 咧，迟啲可能冇，因为咧以前港英政府咧就好努力去保护啲郊野公园，系令到香港咧除咗石屎森林之外咧，都系俾一个即系、就是、有好多郊野公园咧俾你香港人去用嘅。 香港如果用行山径嚟计咧，日本人咧话我哋香港排第一，所以好多日本人特登嚟香港行山。 物理好劲啊，啲咩嘛，啲有晒书 教。唔系，即系佢哋话你行嘅沿途嘅风光啊，即系 风光靓啊。 即系你睇你就应该少行山啦、啊，海流山行多啲。譬如好似你而家你物理好劲啊，去到慈云山对上啊，狮子亭对上啊，张上啊，我哋天梯啊，一路爬上去，一路行。我僆仔嘅时候成日露营，成日行山。其实香港基本上要行嘅地方我行过，僆仔嘅时候。 哦， 吓，而家系配套设施系好好。香港行山嘅配套设施系特别好，同埋佢有难度嘅呢条。 哦，系啊，有评分，边度龙脊啊最易行嘅？我都行成四粒钟啊，行龙脊。 系啊， 系啊，行咗成四个钟啊！啊，冇，三四个钟啊都。 啊，咁啊，即系香港行山系香港，其实人好多中意行山，尤其咧有翻四五十岁嗰啲人咧， 行山咧就创造唔到咩商机出嚟嘅，你去又唔会去沙沙出面买嘢啊，两支水一个面包搞掂，即系咧嗰个经济效益就差啲啦，所以政府就唔推广呢样嘢。 但系好多自发嚟啊，好似佢哋嚟噶，系冇唔系跟旅行团， 系啊，自己嚟噶，仲有香港唔住噶，行完山翻去大陆噶啦，即系喺香港其实产生唔到咩经济效益。 冇噶，冇噶，你边有放心？ 系啊， 我有嘅， 斋享用你嘅风光 嘅。有噶，去呢个桥咀岛要搭25蚊船。 哦， 吓、啊，即系包来回噶啦。咁佢呢次多咗啦，吓、啊、有人多佢翻嚟啦。但系实际上25蚊系去到落咗嚟，即系嗰啲船系循环线嘅。咁咪第二班嚟落人，哦，我要走啦，咁啊跟住跟下一班上，25蚊。 咁结果呢次连水景轮都搭埋， 水景轮搭埋啦，正啊，一次过吓满足两个要求啦吓。 咁、啊、就应该 喂，我都未搭过水景轮啦，系嘛？好多香港都 可能因为香港咧，即系佢哋冇呢个通讯设备啦。如果唔系就唔经出动啦，喺边度都带你翻嚟。 咁啊，以前咧啲朋友讲食讲开咧，喂，你未搭过直升机啊，好容易嘅咋。八路风球要行山，好容易搭直升机嘅啫， 但你有冇命嘅风险喎、 啊？系，其实今日唔好八路风球，即系咧，你系落雨都危险，你咧平时好好天你去行山，哎呀，我只脚 扭亲啦， 行唔到啊！今日飞行服务队去救你， 系啊， 因为咧。每直升機咧，呢、這個係講緊十幾年前嘅數字。當時我睇報紙講啦，佢哋嘅運作成本係20,000蚊一小時，兩雞嘢，即係一個鐘頭啊！飛出去咧、一個鐘頭使使兩雞嘅啦，油啊咩各方面嘅嘢要使啦嚇。咁因為好正常啊，因為澳門以前直升機我搭過係1200幾嘅， 我搭八嚿水啫， 而家4000幾。 我第一次搭咪八嚿水啫， 所以應該90年代啦。 係啦， 因為2000年咧，嗱2000年打後我搭過兩次，都係1250嘅，之後唔捨得搭啊，而家要4000幾。 哇， 係啊，邊度捨得搭啊？唔捨得搭啊！佢有16個位喎，6萬幾人，如果賣曬啲飛係嘛？好誇張，因為而家唔會再唔捨得搭啊！而家你叫你。你点舍得去搭 直升机？唔得啦，你俾人原机遣返一次啊！直升机 哦，咁样会升冇啦，会拣嗰啲敏感 时刻应该搭船啊，博佢原机遣返咪赚咗4000幾蚊直升机咯。 好多原机遣返，你搭直升机去搭船翻嚟嘅 你就想啦，真系 你就想啦，搭直升机翻嚟冇机会噶啦。咁我哋其实 除非架机冇人啦， 冇人都唔会俾你上，嗰、那个系政府俾钱噶嘛。咁咧，除咗橋咀島呢單嘢咧，香港其實琴日發生另外一單大事咧，今日蘋果 A 一頭條啦，係咪？就是、因為颱風嘅關係咧， 封青馬大橋， 就青馬大橋咧就唔係封，就大塞車啊！ 應該係封， 因為咧佢要封咗面嗰度， 得行下低， 行下邊， 咧變咗咧啲車咧就排曬車龍咧就塞車，咁好多人咧就趕飛機趕唔切就拖劫就行， 係呢啲笨嘅啫。 唔係啊，佢係行去機鐵站可能，因為機鐵站近啲嘛。你嗰啲車暈，喂塞死曬，你行唔到噶嘛。 係， 啲人係行去機鐵站再搭機鐵。 梗系啦，如果你要行几十公里，你行几耐啊？ 要拖住个劫， 冇可能噶。 而家揸打马拉松， 咁你话 揸劫马拉松， 佢边度落车行去机铁站？ 唔知啊，好似行过条桥噶嘛，行翻去青衣嘛。你唔喺青衣度上点上啊？机铁站？ 我系得青衣啫嘛， 唔系我知道，但都相当远喎、 啊。有咩乜办法啊？塞住晒喺度，行去机场行唔通，系咪冇计啊？ 我谂住如果你，如果你只要上个青马啦，即系青马大桥啦，上咗青马行翻去机铁站，我谂都要真真正正都行过粒几钟。 要啊，最少粒几钟啊，毅行者咁 样。啊，咁我情愿真系塞啦。 唔系啊，你飞机飞走咗啦嘛。 系啊，你行翻个几钟头，你未用飞机飞走咗。 我好心急噶嘛，我试过一次。 你谂住搏一搏噶嘛？ 冇谂咗张机票，去到屌你啲柜台删鸠晒，扑街！跟住我问佢，You missed the airport， 佢话You missed 个扑街啦。 因为你火烧连环船啊嘛，你搭唔到嗰班机，你咁你跟住去到目的地嘅酒店，你都冇埋噶嘛。咁啲人咪谂住搏一搏，都系行喺机铁站得唔得？ 行啦，尽九牛二虎啦。 尽拖噶啦，真系。 不过 要行几耐先？ 不过寻晚通宵机场都 通翻晒啲嘢， 即系佢想办法令佢通晒，因为有550班机 系 delay 咗，随同取消。佢寻晚就全部开放晒两条跑道开足晒走。 哦，系啊，开通宵啊嘛， 要啊，要啦，你滞留啲旅客喺度点搞啊？系嘛？咁但系咧，你谂下香港一去到呢啲咁嘅情况，系嘛？冇得疏导。啲的士啊，趁機會加價。不過嗰陣時你有的士都冇用啦，塞住曬嘛。 係啦，冇用。 呢個死路嚟㗎啦，有乜都冇用， 即係死路一條。 其實咧，佢去嗰度塞啫，翻嚟未必塞㗎嘛，定係兩邊一齊塞曬啊？ 去咧， 去嗰度。 如果係咁去，咁你咪可以又揾啲嗰啲巴士去接駁去嗰個機鐵站咯。應該就咁樣就唔使行嘅，或者唔使行得咁辛苦啦，係嘛？ 俾我应该系对面开多两条线啦， 应该对面开两条线，翻你一条线咯。你疏导咗嗰度去嘅人啊嘛，即系佢底下都系双轨噶嘛。咁呢度你咪诶 cut 两条线出嚟啦。 喂，咁嘅应变措施都冇嘅，即系喂话晒都系一个国际性嘅机场啊。 冇辦法 嘅，呢個唔關機場事嘅， 關機場事， 係啊，調啫嘛， 關機場事。其實咧就成個 運房局事， 係唔係啊？青馬大橋打後，至到東涌所有嘅路面，成個東涌所有嘅路面都係機管局話事。 咁呢個叫做呢、這個係咪關嗰個光頭佬陳凡事啊？ 都关 运房局啊嘛， 佢仲叫人包容一下咁啊！ 呢条喂，呢条光头棘啊，又话叫人哋买唔到楼买车喎，屌你老尾买车咪失鸠晒咯！ 买车，佢唔系叫人买车， 唔系咩？ 佢系话咧，即系而家啲后生嗰啲咧，因为买唔到楼啦，所以就转行买车啦。 呢、這个论点，论点唔系佢讲，呢个论点系 你讲， 唔系早几年嘅时候咧，萧若元先生讲，系佢。风也萧萧嘅时候讲，咁、 哦、 当然我唔认同佢买楼就系增值，买车就是 消费，系、嗯、消费嚟噶嘛， 因为买车一落地就已经唔见咗 25% 起码噶啦， 系、 啊、所以系两件事系冇可能等相等。 跟住阿陈凡好似仲有句金句，今日咩叫大家买车等个咩灵魂同躯壳，唔知点样去自由下咁样，四周围漂浮下咁。 系咩？咁啊，不如 金句一个揽死讲出嚟。 咁啊，不如大家练下元神出窍啦，睇下。 可能仲呢啲个人系嘛， 咁 食 个 K仔可能 低 个效果啊， 系啊，冇 错，仲悭啲，车都唔使买喎，真系。 系咯，咁啊，咁你又唔好乱嚟，因为咧，你唔觉意咧食咗吸咗毒嘅话咧，我睇怕你使费贵过架车嘅。 哦，咁啊系，呢、這个真喎、啊嗯，买架车好过啦。 不过香港其实机管局嘅喺大屿山嘅权力系好大嘅。 哦， 即系其实所有嘅道路。嘅工程啊、维修啊，所有嘅嘢都系关，都系关佢事。 今日见阿林卓廷嗰啲都出嚟讲啊，都话唔知好似话关嗰个收费站嘅问题事啊嘛，好似 双向收费而 家搞到塞嘅一部分嚟 嗱，其实 佢既然入去都系同一得翻一只条路出嚟，佢应该就一程过收就得噶啦，唔使收双向啊。你唔会有第啲车突然间去到大屿山噶嘛？ 唔系啊，因为佢最主要系因为佢咁嘅安排系预早俾你习惯咗，就系、是、港珠澳大桥通车有另外一条路走嘛，所以佢一定系双向收费啊嘛。 哦， 系 吓，因为佢而家就系做紧港珠澳大桥准备通车，等啲人适应系来回收钱。 哦，因为咧系啦，因为咧以前就入大屿山净系得一条路啊嘛， 入大屿山咪唔使出嚟先收钱啊嘛。 如果有两条路咧，咁啊系要咁样噶啦吓，因为咧你其实都要多一条路噶，起码有走盏啊嘛。哇，个个都塞死晒，咁第日呢个港珠澳大桥可唔可以作为分流咧？ 佢 帮大屿山分流 咧？屯门系有条隧道过大屿山， 系 屯门喺正三圣村附近，即系我哋叫龙鼓滩中间叫内河码头啦，嗰度系有条桥啊，有条路过去， 即系博港珠澳系嘛？ 系啦， 哦， 即系由嗰边可以过屯门。 即系将来如果去大屿山咧，即系譬如青马嗰度，如果断咗塞咗，就可以由屯门嗰度过去。 系冇错。 哦。 啊、所以佢一定嘅安排系咁样。 哦，咁样咁啊，冇办法啦，因为都要适应嘅。如果咪迟啲咧，就麻烦嘅。 所以早轮咪搞到大大镬咯，就因为佢一次一改嘅时候，大家唔适应。 星期一啦嘛，嗰次系搞到啲人全部都适应唔到嘛。 其实最主要 的士佬嗰次搭的士啊， 系应该就系、是、个设计应该系咁嘅，系入去嘅车嗰条路阔啲。而出嚟嘅车窄翻啲， 系 其实应该系咁样， 系 因为咧入去嘅时候咧就有啲人住嗰度啦，啊出嚟嘅车系相对少啲，因为咧入去送货嗰样嘢咧系喺繁忙时间系多，出嚟系少啲， 系 啊，因为尤其翻机场嘅人啦， 咪之后咗好多人翻机场咯。 系啊， 我试过搭早机咧，五点几五凌晨五点钟上嗰啲咩 E 定系 N 廿一咧吓 N 几号咧 N 十一咁样咧，好多人噶咯，嗰啲譬如啲机场做嗰啲啊地勤啊嗰啲咧，好多人搭车噶原来。 系啊，但系你唔会五点几六点钟，即系好少甚少啲机五点零六点钟落机，跟住七八点出嚟咯。 哦，系 吓、啊，其实佢嗰个佢谂嘅嘢唔实际，而家就系咁样出事啫。 但真系寻日真系奇景， 脱离现实啦，好多啲啲嘢，即系对于个民情唔掌握咯，佢自己谂嘅嘢， 佢出咗事都唔明啊，自己都唔知出咗咩， 唔知衰乜 啊，系啊，废嗰啲真系， 系啊，即系佢唔同话，好似地铁啊，火车啊，或者巴士，即系成套嘢行之入，即系好耐都系可以有个应变措施，但系零零舍舍，一去到呢个位，唔知点做，冇试过。唔知点做， 未试过系。 咁啊，可能好耐都谂唔通喎。系啊，因为直到港珠澳大桥起嘅啫，即系通嘅啫，唔系即系佢哋都谂唔通，佢哋唔明白个点解，喂，不冇嘢，冇理由收翻转头收钱，影响咁大噶咁。系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其实都系双向收钱。 系咩？哦，真系唔知喎。 啊，青马大桥一开始系双向收钱。不过好快就入去嘅时候就冇咗啦，所以佢设计嘅时候系两边停，跟住锯咗入去嗰啲停锯咗啫。 不过市民最唔忿气咧就系陈凡呢啲咧，喂大家又要拖轿喺度行马路剩嗰啲咧，喂你仲都讲埋啲咩风凉话咧，喂真系好贱嘅啲咁样，喂即系你自己试下拖轿去行一次俾我睇系咪先？ 啲官啊唔会咁做嘅，嗰次张建宗叫佢饮一杯元帅，佢都唔敢饮啦，系咪张建宗啊？啊，唔系啊，张建宗嗰阵时系嗰阵时唔知做乜鸠嘢，跟住咧人哋俾一粒嗰啲糖啊奶糖俾佢食，佢都唔敢食啊。 我嗰个唔系张建宗，嗰个系周恩岳。 周恩岳咩？ 嗰次阿大班做节目啊， 系、哦、啊，有粒月亮嗰啲牛奶糖， 成堆糖喺度，啊啪粒啦， 系啊，佢都唔敢食。 跟住写，跟住佢话诶呢个超标咁，系咪？又话食咗冇事嘅，诶整粒啦，整粒啦咁。 系啊，佢哋一粒糖都唔够胆食。嗰啲 元 水 咁啊，元水唔敢饮。 系啊，俾杯水你饮，你都话侮辱佢嘅系嘛？ 系啊， 仆街咧，你咁啊死狗官系咪先？ 系咯、 啊。喂，呢个施政报告使唔使讲下？其实咧，即系我你嗱，你节目有讲啦，施政报告咧，其实都系佢系话俾你知咧，买楼咧，大家就悭啲啦。其实香港系真系冇居住问题嘅，因为居住咧真系需要上嚟嘅政府都有，即系你可以排政府楼啊，未必过排到时间啫。但系咧，而家啲人嘈系点解咧？系因为佢上唔到依架车，而依架车咧系比佢出卖劳力跑快好多嘛。呢班系一班即系楼宇增值嘅列车嘛，系上唔到呢班车，所以啲人个个喺度嘈冤巴闭嘛。2003年唔见你话买唔到楼嘅啲人， 系啊， 冇人嘈噶。是咪？喂，90年代初啊，李永帝已经出嚟抗议，话无壳蜗牛啊，上唔到楼啦，因为啲楼升得太犀利啊嘛，追唔切啊嘛，系咪？屌你老味，我都话48万买城市花园啦，你又话唔好，又话睇定啲，而家98万啦，系嘛？哦，而家唔系喎，而家980万喎，仲要细单位喎，就系咁。 佢六字居都冇用，因为最重要就系、是。如果是政府回收返你冇有升值能力嘅，而叫啲公屋交返间屋俾你，真係买呢啲楼，屌你 交你老母 上啦， 交你老母啦， 提都冇提啊！ 喂，第日呢有机会呢就係、是、佢呢就专门针对你嗰啲富户，然之后逼你走。 而家都系啊， 而家就系咯， 就系逼你，就系、是、逼你去帮衬佢。 系啊， 咁咪唔帮衬佢咯，因为冇升值潜力嘅就买私人楼咯，有能力嘅。 系啊， 系咪啊？ 咁好咯，都好，可以逼紧啲出嚟咯。唔系，我一早讲过啦，你一学新加坡，你整两套市场。一套呢你话你有居住你啊你话冇屋主嘛我而家卖俾你不过唔能准升值㗎你一世人只能够卖返俾政府打桩所有楼嗱你一生人有一次机会享受政府福利但係买咗之后呢你就唔好卖啦如果你要卖返俾政府唔能够卖出街嘅冇人买嘅啲楼。真系噶，冇人买嘅。香港人唔系冇楼住嘛，系因为买唔到一层会升值嘅楼嘛，系咪？如果你话俾听啲楼啊，扑街嘅一定跌鸠硬，你一买落去坐停啊，冇边个买啊，系咪？ 啊，居屋都系啫嘛，其实就系、是、港英政府时代就系晒置居安置区，跟住就上公屋，公屋咧你搵到钱啦，你就居屋。居屋咧，如果你搵到钱咧，跟住你买一层居屋赚咗钱之后咧，跟住你就买 私人楼，系啦。 其实只是将这个系统这个制度重新做得好一点供应量多一点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了但他不是。他是想办法喂个个特首上台就个个都以为自己是天才可以改革房屋他是打乱晒而已今天咩啊？白居易，听日就治安 心， 一日六字居，一阵间又单身青年宿舍。哇！佢玩到千变万化嘅， 又火币屋咧， 嗰啲全部都系鸠噏嘅嘢嚟嘅，全部都唔实际。即系咧，如果你真系想提，即系想香港咧解决房屋嘅问题咧，其实如果你话嗱，又唔可以喐到 郊野公园又唔可以轻易填海，系嘛？咁又唔可以即系搞唔到啲丁屋。林郑其实啱啱有讲一个嘅，就系咧提高佢嘅地积比率。啊！呢个好巧妙嘅要，因为咧好多嗰啲叫做丁屋咧发展出嚟咧，你个地好大嘅，佢系唔够一个嗰个地积比啊，系0.5 or 0.6嘅啫，即系你有2000尺就起嗰间屋覆盖 coverage 就三分一啦，系咪？咁可能可以起到700尺嘅楼咯，咁上面起咗三层，咁啱好一倍到啦，即系除翻，因为三层加埋等于你笪地咁上下，咁啊一倍咯。咁如果你可以将个地积比都提高，即系。薛廷风云嗰、那个六国集团咧起居屋大厦啦，唔系佢丁屋大厦啦，即系类似咁样，你可以将丁集中起，咪屌你咪起够80层啊、70层、60层，起到佢好捻高，又唔够佢起咧，咪香港政府之前试过好多噶，攞笪地出嚟啊，你笪地本来起丁屋嘅冇问题，放宽你地积比。系嘛，跟住咧将佢起高，你攞翻几多我嚟做你啲丁嘅，当抽签，剩翻嘅政府。咁咪啱咯，喂，起阳明山庄都系咁嘅啫嘛，政府落翻几座，攞笪地出嚟俾你，当时俾黄周船，好似系黄周船啊，跟住咧就政府就攞翻4座，我嚟做嗰啲高级公务员宿舍，剩翻嘅咪黄周船你自己卖咯，系嘛，就系咁咯， 都有其他方法嘅，将香港所有个嗰啲叫做政府设施。香港是很多岩洞的，其实呢曾蔭權都有远见的，将啲所有的政府设施 搬晒岩洞。 搬晒岩洞。 哇，即是好像老毛咁样啊，是吧， 啊，打地道战。是的，成个将军路啊，或者很多 老毛在陕西咪住岩洞咯，啊，嗰啲窑洞唔系岩洞。 吓， 系窑 洞。咁你而家你话而家嘅科 技。哇，呢个啱啊，喂。即系学嗰啲革命先烈吓，大家一起去大别山。 即系而家嘅科技做得到啊！最重要系而家嘅科技做得到嘛。 系咯， 其实搬到天水围啊嗰啲都得啦。 唔系当时曾荫权讲过 噶，地 讲过唔系啊？当时有人提倡过，佢哋譬如搬去将政府总部搬去天水围，哇！即刻大旺天水围楼价。 得啊，可以啊，咁上路嗰度都得噶，其实。 系啊，不过会唔捻要啲新界路嘛？ 而家个将军路咧， 好新界路梗系成咁上啦，系嘛？ 将军路好多岩洞，其实已经系做。呢、這个谂住做发电厂啊，做成嘅已经全部做紧嘅，佢可以发展得更加多啊！呢啲真系有用，但系咧就可以拨通咗好多土地出嚟。其实林郑做呢份施政报告，有好多做得很好嘅，譬如佢虽然系官商勾结啦，拆咗3栋嘅政府合署湾仔，就俾埋做会展，即系俾埋会展，跟住拆埋而家嗰个运动场一定拆噶啦，拆咗之后改建大球场，将大球场变 加多啲跑道啊， 加多跑道变成咗 运动场， 然 后即系平时就俾学生玩，假日就可能我哋开啲大球赛， 再将政府大球场咧就搬过去启德，因为启德本身有运动城，即系体育城啊，其实佢谂通咗噶啦，所以我之前自己做节目，我话林郑系高班，佢识利用晒所有嘅空间去摆一啲位啊，而之前唔会，同埋佢摆位之间咧，佢好低调，令到你反对派冇办法可以有一点去攻击佢，你所以冇办法成到型。 唔系，我都话啦，当时觉得喂，因为林郑佢熟悉公务员， 熟悉晒， 熟公务员嗰啲系统同埋点样玩法，所以咧佢系可以绝对令到你反对派焦头烂额，而你冇声出。 佢起六字居都唔使起得好多噶，佢而家都话起1000个单位好似系嘛，你啲人就收声噶啦，我唔系唔俾你有楼你买噶，不过唔会升值噶。 系啊。 你即时收档噶啦， 系啊，唔系我都讲咗咯。啲人如果你话有层楼话俾听，永远唔会升值，冇人买嗰啲楼。 同埋今次 申请都唔足额噶， 系啊， 真系啊，都系啦。香港又系有住屋需求，冇啊，而家卖唔晒啲楼，你系咪要啫？你都唔要啊，肯定唔要。喂，唔会升值嘅楼冇人买嘅，即系你嗰嚿钱平比你硬平都冇用啊！嗰嚿系死钱嚟嘅，永远都系死钱嚟。 咪摆喺度就喺度蚀，蚀都蚀埋俾你。 系啊，你一生一世都冇得升嘅。话俾你听啊，呢个世界有啲咩惨到个买一嚿嘢一生一世唔升值嘅？ 同埋今次都见佢咧嗰个。都有写到话会有23条啊，嗰啲同埋政改嗰啲都会再攞翻出嚟讲。 政改唔会讲啊，因为最主要点解 佢个施政报告里面有提到，同埋国民教育嗰啲佢都话会做。 佢好简单啫嘛， 就是你优化了它呢，令你攻击不到它。所谓国民教育就是中国历史咯。咁我摆返中国历史，我中国历史个个都有啦之前。咁我而家摆中国历史，你啲人咪唔会闹咯。 因为同埋嗰一日一出呢，佢讲嗰个乜鬼交通津贴呢，喂，其实全城嗰个讨论呢变咗就係大家喺度计下我哋自己嗰个交通津贴里面我哋会攞到几多钱。 所以 冇人再睇到嗰啲咩23条嗰啲。 所以林郑咪叻啦，边度咩八达通边度跌低咪边度起翻身做俾你睇咯。之前你话我唔识用八达通，一用八达通玩到你搞鸠你，睇你哋点样。所以呢个人好厉害， 冇人理个话会搞23条会成噶，冇人嘈过呢样嘢噶咯。 因为大家未到啊嘛，因为未到啊嘛， 同埋 其他嘢你见到啊嘛。 宪政佢话宪政有噶嘛， 系 宪政有咁佢立。喂，到时我嘈下你，你唔会闹噶啦。人嘅心理系咁啊，但系而家佢呢张八达通即系除咗做速递嗰班之外，即系冇人攞得到啦。包括水客啦，水客咪一日走一转，而家第二转响钟啦，有几多转走啊？咁啦，优惠唔到啦，同埋大陆人都优惠唔到嘅，因为要做水客系香港人嚟。我问你啦，普通人就答唔到嘅，咁啊即系话。做信差嗰啲，即系派信啊，顺丰都冇优惠啊，顺丰电单车党啊，van 仔党啊嘛，咁啊即系话真真正正拉个手推车仔嗰啲同去写邮收信嗰啲啊，嚟派嗰啲就执到啦，但都优惠唔到，优惠到系优惠到嗰间快递公司啊，佢实同你计数，佢出张八达通俾你嗰个人用。 好，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过， 系一定啊。